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卷第497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三分善现品第3-16。复次舍利子，尊者所问：何缘故说诸菩萨摩诃萨？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者。舍利子，以诸菩萨摩诃萨名为客舍故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缘故说以诸菩萨摩诃萨名为客所舍？善现答言：如一切法名为客所摄，与十方三世无所从来，无所至去，亦无所住，一切法中无名，名中无一切法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与名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一切法若名具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，无所从来，无所至去，亦无所住，但假实摄。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色蕴乃至识蕴名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色蕴等非名，名非色蕴等，色蕴等中无名，名中无色蕴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色蕴等与名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色蕴等若名具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。舍利子，如眼处乃至意处名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眼处等非名，名非眼处等，眼处等中无名，名中无眼处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眼处等与名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眼处等若名具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色处乃至法处名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色处等非名，名非色处等，色处等中无名，名中无色处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色处等与名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色处等若名具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 由是故说，诸菩萨摩萨但有假名，得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眼界乃至意界名，为客所摄。随者何？眼界等分明，名非眼界等，眼界等中无名，名中无眼界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眼界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眼界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色界乃至法界名为客所摄，随者何？色界等非名，名非色界等，色界等中无名，名中无色界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色界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色界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得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名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眼识界等非名，名非眼识界等，眼识界等中无名，名中无眼识界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眼识界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眼识界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眼处乃至意处名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眼处等非名，名非眼处等，眼处等中无名，名中无眼处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眼处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眼处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得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名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非名，名非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中无名，名中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 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。维克所摄，由斯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地界乃至十界名维克所摄，所以者何？地界等非名，名非地界等，地界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地界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以地界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地界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维克所摄，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因缘乃至增上缘名维克所摄，所以者何？因缘等非名，名非因缘等，因缘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因缘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以因缘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因缘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维克所摄，由斯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无名乃至老死名维克所摄，所以者何？无名等非名，名非无名等，无名等中无名，名中无无名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以无名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无名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维克所摄，由斯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名维克所摄，所以者何？布施波罗蜜多等非名，名非布施波罗蜜多等，布施波罗蜜多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布施波罗蜜多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以布施波罗蜜多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布施波罗蜜多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维克所摄，由斯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名维克所摄，所以者何？内空等非名，名非内空等，内空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内空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以内空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内空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维克所摄，由斯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 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名，为客所设，所以者何？真如等分明，名非真如等。真如等中无名，名中无真如等。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真如等与名，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，若真如等，若名，具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，亦复如是，为客所设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断界乃至无为界名，为客所设，所以者何？断界等非名，名非断界等。断界等中无名，名中无断界等。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以断界等与名，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，若断界等，若名，具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，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得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苦集灭道圣地名，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苦圣地等非名，名非苦圣地等。苦圣地等中无名，名中无苦圣地等。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以苦圣地等与名，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，若苦圣地等，若名，具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，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得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名，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四念住等非名，名非四念住等。四念住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四念住等。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以四念住等与名，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，若四念住等，若名，具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，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名，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四净律等非名，名非四净律等。四净律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四净律等。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以四净律等与名，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，若四净律等，若名，具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，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得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八解脱、九次第定名，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八解脱等非名，名非八解脱等。八解脱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八解脱等。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，何以故？ 以八解脱等与名具自性空果。自性空中若八解脱等若名具无所有都不可得，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。为客所设，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名为客所设，所以者何？空解脱门等非名，名非空解脱门等，空解脱门等中无名，名中无空解脱门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设，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等与名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空解脱门等若名具无所有都不可得，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。为客所设，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名为客所设，所以者何？净观地等非名，名非净观地等，净观地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净观地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设，何以故？以净观地等与名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净观地等若名具无所有都不可得，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。为客所设，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名为客所设，所以者何？极喜地等非名，名非极喜地等，极喜地等中无名，名中无极喜地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设，何以故？以极喜地等与名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极喜地等若名具无所有都不可得，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。为客所设，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五眼六神通名为客所设，所以者何？五眼等非名，名非五眼等，五眼等中无名，名中无五眼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设，何以故？以五眼等与名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无眼等若名具无所有都不可得，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。为客所设，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名为客所设，所以者何？如来实力等非名，名非如来实力等，如来实力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如来实力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设，何以故？以如来实力等与名具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如来实力等若名具无所有都不可得，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。为客所设，由此故说 诸菩萨摩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名，为客所摄。所以者何？无妄施法等非名，名非无妄施法等，无妄施法等中无名，名中无无妄施法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施摄。何以故？无妄施法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无妄施法等，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名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一切智等非名，名非一切智等。一切智等中无名，名中无一切智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智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一切智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名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陀罗尼门等非名，名非陀罗尼门等。陀罗尼门等中无名，名中无陀罗尼门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施摄。何以故？以陀罗尼门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陀罗尼门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舍利子，如声闻独觉大乘名为客所摄，所以者何？声闻等非名，名非声闻等。声闻等中无名，名中无声闻等，非合非散，但假实摄。何以故？以声闻等与名俱自性空故。自性空中若声闻等若名俱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，为客所摄。由此故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复次舍利子，尊者所问何缘故说，如说我等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者。舍利子，我毕竟无所有，不可得，云何当有生？乃至见者亦毕竟无所有，不可得，云何当有生？舍利子，色毕竟无所有，不可得，云何当有生？受想行识亦毕竟无所有，不可得，云何当有生？如是乃至声闻称毕竟无所有，不可得，云何当有生？独觉称大乘亦毕竟无所有，不可得，云何当有生？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如说我等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复次舍利子，尊者所问何缘故说诸法一耳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者？舍利子，诸法都无合合自性， 黑过，和合有法，自信空果。时舍利子问善贤言：何法都无和合自性？善贤答言：舍利子，色蕴都无和合自性，受想行识蕴亦都无和合自性。如是乃至声闻乘都无和合自性，独觉乘大乘亦都无和合自性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诸法一耳，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都无自性。复此舍利子，一切法非常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若法非常，无尽性故。时舍利子问善贤言：何法非常亦无散失？善贤答言：舍利子，色蕴非常亦无散失，受想行识蕴非常亦无散失。如是乃至声闻乘非常亦无散失，独觉乘大乘非常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法非常则无自性，若无自性则无尽故。破此舍利子，一切非乐亦无暂时，何以故？若法非乐，无尽性故。时舍利子问善贤言：何法非乐亦无暂时？善贤答言：色蕴非乐亦无暂时，受想行识蕴非乐亦无暂时，如是乃至声闻乘非乐亦无散失，独觉乘大乘非乐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法非乐则无自性，若无自性则无尽故。复此舍利子，一切非我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若法非我无尽性故。时舍利子问善贤言：何法非我亦无散失？善贤答言：舍利子，色蕴非我亦无散失，受想行识蕴非我亦无散失，如是乃至声闻乘非我亦无散失，独觉乘大乘非我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法非我则无自性，若无自性则无尽故。复此舍利子，一切法极净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若法极净无尽性故。时舍利子问善贤言：何法极净亦无散失？善贤答言：舍利子，色蕴极净亦无散失，受想行识蕴极净亦无散失，如是乃至声闻乘极净亦无散失，独觉乘大乘极净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法极净则无自性，若无自性则无尽故。复此舍利子，一切法远离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若法远离无尽性故。时舍利子问善贤言：何法远离亦无散失？善贤答言：舍利子，色蕴远离亦无散失，受想行识蕴远离亦无散失，如是乃至声闻乘远离亦无散失，独觉乘大乘远离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法远离则无自性，若无自性则无尽故。复此舍利子，一切法空无相无愿亦无散失，何以故？若法是空无相无愿无尽性故。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法是空、无相、无愿、亦无善失？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色蕴是空、无相、无愿、亦无善失。受想行识蕴是空、无相、无愿、亦无善失。如是乃至。声闻称是空、无相、无愿、亦无善失。独觉称大乘是空、无相、无愿、亦无善失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法是空、无相、无愿，则无自性；若无自性，则无禁锢。佛子，舍利子，一切法是善、无罪、无漏、无染、出世、清净、无为，亦无善失。何以故？若法是善、无罪、无漏、无染、出世、清净、无为、无尽性故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法是善、无罪、无漏、离染、出世、清净、无为、亦无善失？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色蕴是善、无罪、无漏、无染、出世、清净、无为、亦无善失。受想行识蕴是善、无罪、无漏、离染、出世、清净、无为、亦无善失。如是乃至。声闻称是善、无罪、无漏、离染、出世、清净、无为、亦无善失。独觉称大乘是善、无罪、无漏、离染、出世、清净、无为、亦无善失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法是善、无罪、无漏、离染、出世、清净、无为，则无自性；若无自性，则无禁锢。佛此舍利子，一切法非常非坏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法非常非坏？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色蕴非常非坏。何以故？本性而故。受想行识蕴亦非常非坏。何以故？本性而故。如是乃至声闻称非常非坏。何以故？本性而故。独觉称大乘亦非常非坏。何以故？本性而故。佛此舍利子，以要言之，若善法非善法，若有记法无记法，若有罪法无罪法，若有漏法无漏法，若有染法无染法，若世间法出世间法，若杂染法清净法，若生死法涅槃法，若有为法无为法，如是一切皆非常非坏。何以故？本性而故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：诸法一耳，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佛此舍利子，尊者所问：何缘故说？何等色乃至识毕竟不生？如是乃至何等声闻、独觉、大乘毕竟不生者？舍利子，一切色乃至识本性不生。何以故？色乃至识本性皆空，无作无起。所以者何？空法作者不可得故。如是乃至一切声闻、独觉、大乘本性不生。何以故？一切声闻、独觉、大乘本性皆空，无作无起。所以者何？空法作者不可得故。 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何等色，乃至食，毕竟不生。如是乃至，何等声闻、独觉、大乘，毕竟不生。复次舍利子，尊者所问，何缘故说，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色乃至食。如是乃至，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声闻、独觉、大乘者。舍利子，色乃至食本性空故，若法本性空，则不可施舍。若生，若灭，若住，若异，由此缘故，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色乃至食。何以故？空非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故。如是乃至声闻、独觉、大乘本性空故，若法本性空，则不可施舍。若生若灭，若住若异，由此缘故，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声闻、独觉、大乘。何以故？空非声闻、独觉、大乘故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色乃至食。如是乃至，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声闻、独觉、大乘。复次舍利子，尊者所问，何缘故说，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波罗蜜多，教诫教授毕竟不生菩萨摩诃萨者。舍利子，毕竟不生即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般若波罗蜜多即是毕竟不生。何以故？毕竟不生与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。舍利子，毕竟不生即是菩萨摩诃萨，菩萨摩诃萨即是毕竟不生。何以故？毕竟不生与菩萨摩诃萨亦无二无二分故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波罗蜜多，教诫教授毕竟不生菩萨摩诃萨。复次舍利子，尊者所问，何缘故说，离毕竟不生，亦无菩萨摩诃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者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离毕竟不生有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菩萨摩诃萨。何以故？若毕竟不生，若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，皆无二无二分故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色乃至食。何以故？若毕竟不生，若色乃至食，皆无二无二分故。如是乃至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离毕竟不生有声闻、独觉、大乘。何以故？若毕竟不生，若声闻、独觉、大乘，皆无二无二分故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离毕竟不生，亦无菩萨摩诃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舍利子，尊者所问，何缘故说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，心不沉默，亦不忧悔，其心不惊不恐不怖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者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诸法有觉有用，观一切法如幻如梦，如想如相，如光影如阳焰， 如变化式，如寻香城，虽现似有，而无其实。闻说诸法本性皆空，踊跃欢喜，身心喜乐。舍利子，有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，心不沉默，亦不忧悔，其心不惊不恐不怖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诸法，是时菩萨摩诃萨与色乃至识都无所得，无受，无取，无住，无着，亦不施舍为色蕴乃至识蕴，于眼处乃至意处，于色处乃至法处，于眼界乃至意界，于色界乃至法界，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于眼处乃至意处，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于地界乃至识界，于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于无明乃至老死，亦复如是。是时菩萨摩诃萨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得，无受，无取，无住，无着，亦不施舍为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与苦圣地乃至道圣地，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与八解脱、九次第定，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与无眼六神通，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与无妄誓法恒住舍性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与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与断界乃至无为界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色蕴乃至识蕴，如是乃至不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之故。所以这个以色性空，无生无灭，受想行识性空，无生无灭，如是乃至以一切智性空，无生无灭，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性空，无生无灭。世尊，色无生无灭，即非色；受想行识无生无灭，即非受想行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无生无灭，即非一切智；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生无灭，即非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所以者何？色乃至识，与无生无灭、无二无二分，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与无生无灭、无二无二分。何以故？世尊，以无生无灭法，非一非二，非多非异。是故色乃至识无生无灭，即非色乃至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生无灭，即非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色不二，即非色；受想行识不二，即非受想行识。 如是乃至一切智不二，即非一切智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不二，即非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世尊，色入无二法数，受想行识入无二法数，是故名色乃至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入无二法数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入无二法数，是故名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儿时舍利子问巨寿善现言：仁者所说，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诸法者，何谓菩萨摩诃萨？何谓般若波罗蜜多？云何观察诸法？善现答言：尊者所问何谓菩萨摩诃萨者，舍利子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勤求无上正等菩提故，名菩萨。具如是觉，随便了知一切法相而无所执故，复名摩诃萨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具如是觉，虽遍了知一切法相而无所知？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虽如实知一切色相而无所知，虽如实知一切受相行识相而无所知，如是乃至虽如实知一切一切智相而无所知，虽如是知一切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相而无所知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等名为一切法相？善现答言：若由如是诸形象状表之诸法，是色，是声，是香，是味，是触，是法，是内，是外，是有漏，是无漏，是有为，是无为，此等名为一切法相。不次舍利子，尊者所问何谓般若波罗蜜多者，舍利子，由圣妙慧与一切法能如实觉远有所离故，名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此与何法而能远离？善现答言：此与诸蕴、诸处、诸界、缘起等法皆能远离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又舍利子，由圣妙慧与一切法能如实觉远有所到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舍利子问善现言：此与何法而能远到？善现答言：此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能远到，如是乃至此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皆能远到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说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不次舍利子，尊者所问云何观察诸法者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察色乃至识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，非空非不空，非有相非无相，非有愿非无愿，非极静非不极静，非远离非不远离，如是乃至观察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，非空非不空，非有相非无相，非有愿非无愿，非极静非不极静，非远离非不远离。舍利子， 此等名为观察诸法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作如是观察诸法。儿时舍利子问巨兽善行言：仁者何缘作如是说？色乃至识无生无灭，即非色乃至识，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生无灭，即非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色乃至识，色乃至识性空，此性空中无生无灭，亦无色乃至识。由此故说，色乃至识无生无灭，即非色乃至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性空，此性空中无生无灭，亦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由此故说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生无灭，即非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儿时舍利子问巨兽善行言：仁者何缘作如是说？色乃至识不二，即非色乃至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不二，即非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若色若不二，乃至若识若不二，如是乃至若一切智若不二，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若不二，如是一切非合非散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。由此故说，色乃至识不二，即非色乃至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不二，即非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儿时舍利子问巨兽善行言：仁者何缘作如是说？色乃至识入无二法数，是故名色乃至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入无二法数，是故名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色乃至识不异无生无灭，无生无灭不异色乃至识，色乃至识即是无生无灭，无生无灭即是色乃至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不异无生无灭，无生无灭不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即是无生无灭，无生无灭即是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由此故说，色乃至识入无二法数，是故名色乃至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入无二法数，是故名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卷第497。